无代价无报偿，平白无故的。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是求是寻，需要需用。 baby baby baby baby， 去找去求去寻。 bahanambi bahanambi bahanambi bahanambi，恩恩情恩惠。 拜利拜利拜利拜利，请求要求图寻。 拜米拜米拜米拜米，事情。 拜他拜他拜他拜他，无用不中用，没有事儿，平白的。 拜他酷拜他酷拜他酷拜他酷拜他酷，使用用。 拜他烂笔拜他烂笔拜他烂笔拜他烂笔，相对相应敌对作对。 巴克切烂笔巴克切烂笔巴克切烂笔巴克切烂笔巴克切烂笔巴克切烂笔，敌对相对对面对手。 Bakchin Bakchin Bakchin Bakchin Bakchin， 任意随便胡乱的。 Balai Balai Balai Balai Balai， 狂轻狂狂妄，言行狂妄的人。 Balama BalamaBa la ma, ba la ma, ba la ma, ba la ma， 香蕉。 banana, banana, banana， 谢谢谢。 ba ni ha, ba ni ha, ba ni ha, ba ni ha, ba ni ha， 天资天性性格本性。 ba nin, ba nin, ba nin, ba nin, ba nin, ba nin。